Hello， 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。今日依然有我啊，杰拉德啊，咁啊，另外 partner 老温啦。 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。 系啊，咁啊，喂，前嗰两集讲过租屋啲住嘅嘢啦，咁啊，啱啱最后讲到揾屋应该揾咩区啊？咁其实我啲重点都差唔多讲晒啦，系嘛？即系咩区？咁啊，学校啊，即系细路仔近学校啊，老人家近 附近有咩设施啊，咁嗰啲啦。 咁、之后仲有，其实仲有好多嘢、啊。 如果系仔细啲，我就想分享一下，就系我哋即系依家住开嗰啲大楼、社区大楼咧、有阵时，其实好多嘢都要注意一下嘅。租嗰阵时，我觉得呢一 part 应该系好多人会想知道一下嘅、因为我哋即系租咁耐，应该好有经验啦，大概。 我租过两次啦， 你租两次，我 但帮人都帮好多次，咁都有十次八次帮人租。 咁我搬都搬过几次添， 你更加丰富经验啦。 咁又经过大地震嘅时刻， 系咁啊，更加要讲。 咁啊，大概知道边啲楼层会安全啲啊，或者有咩嘅。咁我分享我自己先啦。咁我建议，譬如你租嗰啲大楼嗰啲社区嗰啲咧，就尽量我觉得即系唔一定系最高层，但系咧。比较高啲咯，高啲会安全啲嘅，对我嚟讲。点解呢？因为我住过经过即系九月一大地震嘅时候嘅，咁我住嗰层咧，啱好就系成栋大楼嘅中间嗰层。譬如佢系廿层楼，咁啊，譬如你住十楼，咁啊，啱啱中间，咁啊，其实地震嚟讲咧，成栋楼摇嘅时候咧，最受力其实系中间嗰层嘅。所以嗰次咧，其实印象好深刻嘅就系嗰晚摇得好劲。咁啊啲嘢冧晒落嚟啦，咁啊出到个厅咧，哇成埲墙都打晒交叉，成地砖头咁样嘅，咁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咁恐怖嘅摇得咁样嘅，咁点解我会觉得住中间会危险啲咧？因为冇几耐我就又搬咗去高楼层啲嘅地方住，就系同一个社区嘅，咁我发现咦高楼层竟然系即系墙啊各样嘢咧系冇乜损害嘅，经过九一之后，几乎系冇裂痕啊， 系咪？系我屋企都有裂、啊。 咁我嗰个见嗰个系十五楼啦，嗰度系吓。咁之前系住唔知九楼定十楼嘅，吓咁啊差别我觉得好大啊，真系。咁再加上后期即系知道咧，嗰阵时地震咧，好多啲大楼咧系譬如十几廿层楼嘅，咁突然间咧有啲冧楼咧系九楼变咗一楼。好多都系即系中间腰斩跌咗落嚟咁样嘅，所以九楼以下变咗冇咗啦。咁系咪变咗？我觉得比较可能中间楼层嗰啲比较危险啲，相对嚟讲。咁反正你九楼以上，你地震你都唔使走噶啦，基本上走唔甩。 走唔甩噶， 走唔甩噶啦，其实吓咁，所以我觉得相对嚟讲系九楼即系中间层以上系相对安全啲嘅，同埋即系可能景观方面啊，或者即系唔会咁嘈吵啦，因为你接近地下二三楼一定系好嘈噶啦，马路边或者啲行人经过倾下偈，你都听得到噶啦，可能即系比较嘈吵啲。咁啊，如果你系住中层以上吓，咁啊可能就冇咁嘈吓，我觉得系咁样咯。 咁啊呢样嘢就不过咁地震又唔系。即系严重啊，讲紧就唔系成日出现嘅。其实即系自从九二一之后，其实台湾都冇出现过比九二一差唔多噶啦。咁啊，旧年出现过台南大地震啦，咁其实都比九二一都系细好多嘅。咁虽然佢一座大，成座冧咗，咁其实埋单计数都系即系死人数系大概一百二十几人。咁当然死一百几人，大家都唔开心噶啦。但系点我会咁讲话？只系咧。因为每个月死喺马路上面嘅人咧，有八五人平均，一个月啊嘅死喺马路上嘅人，多过一次嘅台南大地震啊！你谂下边度得人惊啊？过马路小心啲啊！喺台湾真系 系 咁啊，讲翻屋啦，咁啊中层就唔好啦，咁啊低层二三楼都唔好嘅。呢样嘢其实香港人都应该知噶啦，因为个都明白嘅，因为嗰啲水管咧， 哦 排水嗰啲全部都晒二楼转弯嘅。香港叫一楼啦，总之就地下上面嗰层， 即系市渠 喺嗰度转弯系啦。因为我嚟台湾之前客串过，即系唔系客串嘅，即系我做过两三年嘅物业管理啊，处理过好多单噶啦， 即系 爆市渠， 爆亲都系二楼三楼啊， 三楼系因为点解三楼爆咧？有次好得意嘅，佢二楼爆嗰啲喷泉咁啊，嗰个马桶啊，系咁喷嗰啲嘢出嚟，咁嗰条友咧就嚟嗱揾个地拖。 塞住佢， 塞住佢， 咁佢塞出唔到嘛，就走咗三楼爆咯。 哇！火山爆发喎、啊，简直 系啦。咁如果三楼佢又塞咧，唔知系会四楼会爆咧吓？呢、這个唔知啦。 哇！好恐怖、啊。 总之我就知系我处理嗰咩，即系成屋都系嗰啲咁嘅嘢啊！大家谂到噶啦吓，所以二楼嗰啲即系台湾嚟讲就二楼啦，就唔好搞啦。即系香港都系一楼都唔好住噶啦吓，呢、這个一定噶啦。咁太高嘅楼层，大家又要注意一样嘢，因为台湾嗰个消防咧、其实就麻麻嘅啫。吓咁、啊，我系住顶楼嘅，不过咧顶楼有个好处就系、是，因为我系住大屋苑噶嘛，我啲天台系相连嘅， 即系几栋大楼 系啊， 天台都连住。 假设我楼下真系火烛，我要走佬咧，我上一层啊到天台，我可以去隔篱嗰座。 哦，咁 就。OK 嘅，咁呢样嘢你哋自己谂翻咯，因为台，因为唔系，其实咪就台湾啊，全世界都系嘅，嗰啲消防车云梯咧，系佢有个限度嘅啫嘛，去唔到太高， 二三楼啊嘛， 总之就去唔到太高咯，所以救唔到你嘅，吓、咁你住高楼层，你要都要睇埋，我觉得防火紧要过防地震，即系地震其实冇得防嘅，啊，咁啊，火就要注意下 咯。不过近排好似呢几年啲嗰啲消防嘅规定都严格咗噶啦，基本上第一就系、是，譬如好多九二一之后起嘅楼已经即系佢规格唔同咗啦，防震嘅系数已经高咗啦。第一，第二就系佢消防系统咧已经系话要求，唔知系十楼定九楼以上咧嗰啲楼层咧一定要洒水系统，即系住家里边都要洒水系统。即係確保就係有啲高樓層可能雲梯去唔到咧，你就算即係火燭起上嚟咧，佢都有自己有灑水系統嘛。當然唔係幫助到好大，但係起碼有水可以灑水都安全啲啦。 如果係新樓，我覺得咧嗰啲灑水系統可能都會好啲咯。舊樓因為我都舊樓噶嘛，咁你頭先講嘅情況。几年前我都经历过噶啦，因为政府规定要啊嘛， 系全部改晒， 全部装晒嗰啲噶。咁其实一个重点就系 work 唔 work 冇人知。 咁啊， 你冇得试嘅。 有 你临时 有噶，有得试噶。佢好似 喷我屋度啊？ 唔系，佢定期有个兜咧，兜上去俾你滴下啲水出嚟。 未试过我哋， 你未试过？ 我哋屋企边有试过？一俾人入去试过咧。总之起整咗咁耐冇试过。 哦， 咁简单一句咧，佢 work 唔 work 我真系唔知嘅。 咁咪试下。放下火试下放下火镬试下 呢样嘢真系唔知啦。 你成家着晒泳衣试下咯，又系。 不过咁，我自己以前喺香港咧，其实我买灭火筒嘅。 哦， 其实台湾我就暂时冇买，其实我都应该要买翻个。 其实 安全啲嘅， 可以啦，唔系好贵啫嗰啲。 系安全啲。 我屋企都有一个，我自己买细细只嘅。 系啊，同埋我想买翻嗰啲掟一掟落可以嗰啲粉咧，仲安全添。是啊，嗰隻其实都即係住，因为就算香港住都应该要㗎啦，咪一火警你係好似好大镬咁嘅。 係啊，因为尤其是啲人口咁密集嘅啲社区呢，随时唔知边度会嗰啲唔小心咁就真係大镬啦。 係啦，呢啲大家就啲住屋知识即係意识啦，咁你香港住边度都有㗎啦，咁我哋唔讲啦呢啲，我哋专讲返台湾啦。咁除咗呢度仲有咩， 仲有 警官啦、 警官可以讲下先嘅、警官就係有啲，其实台湾好处就係相对嚟讲呢唔似香港咁密集式啦，咁变咗你唔一定係睇楼景嘅，好多可能可以望到好远嘅地方都 OK 嘅。咁当然好远嘅你都要注意下啦，会唔会有啲附近有啲坟墓嘅地方啊，其实台湾佢哋自己都兴㗎啦，即係呢个大家都可以比较注意一下嘅，就係、是、就算你租楼买楼都好，你都可以避免呢啲我哋叫做唔知十大嗰啲厌恶措施喺附近呢、其实对楼宇嘅增值啊各方面都唔好嘅。 做咩环保啊 各方面呢啲啦。咁我举例几个啦，咁大家上网 search 搵下嘅咩十大厌恶啊嗰啲设施嘅。譬如你嗰栋大楼隔篱有加油站，其实就唔好嘅。咁相对讲可能即係有危险物品喺隔篱啦，同埋佢相对佢啲空气都会差啲嘅，因为成日有啲电油味啊各部分其实都唔系咁好嘅，有阵时会佢嗰啲油罐车成日嚟落下油啊上下油都好烦嘅其实。咁啊仲有 啲人可能好鍾意 索下嗨下。咁另外就系嗰啲有庙嘅地方啦，庙嘅其实佢哋相对讲都系叫厌恶措施嚟嘅。咁啊，有啲即系林林总总，有啲唔知夜店又好，定系 环保场啦， 环保场定系煮食嘅嘢，定系嗰啲坟墓，我唔知啊，即系类似呢啲啦。 坟墓一定有噶啦， 系啦，坟墓都系啦，吓。 咁呢样嘢都要注意下噶。 呢啲要注意啊，呢啲要注意。 其实喺学校同一条街都唔好噶，我发觉。 系点解咧？ 因为放学咧塞晒车。 哦，咁啊系。 个个都乱咁，个个揸车去接受噶嘛，塞到成 条马路停晒啊！ 即系。 我接我仔放学知啊，明明要住隔篱座大厦噶嘛，都揸车嚟接嘅。 哦， 我呢啲唔行两步翻嚟咧，我都唔好明嘅。我啊行路接嘅。 哦， 基本上佢哋即系隔一条街，起码都揸机车噶啦，最少都。 好似讲紧我咁样，我有阵时对面马路咧，佢譬如去买个啡粉咁样，都兜个 U turn 过去。 系咁紧， 唔想停，唔想行嘅有阵时真系。因为其实台湾啲马路 宽啦嘛。 阔落咧就好啲嘅，其实 即系呢个系台湾特色嚟嘅，系咪都揸车、啊、路口啊啲啡粉都揸车去噶嘛，最少揸电单车嘅。即系我唔中意嘅。 好似讲紧我咁样，系咯。 咁啊，呢啲啊景观可能就因为楼价影响啦。咁你住你自己舒唔舒适，你都要注意咯。 同埋方向都好正啦，要 啊坐向更加紧要，比香港严重得。是好重要添啊！ 点解咧？点解咧？ 因为香港头先你讲啦，啲一座座密集，咁我住嗰时住西环，基本都见唔到太阳嘅。 哦， 我住八楼，净系听到电车好嘈咯，乒乒乓乓，滴滴答。总之五点咧准时电车系叮叮咣啷，叮叮咣啷噶啦，但系从来都见唔到太阳嘅。 喂，但系你以前嗰度好似系海景噶喎，系嘛？ 海景得一忽嘅咋？ 我得一忽嘅咋？ 啊，得一忽海嘅咋？咁生先望到嘅。 哦， 咁啊，讲台湾咧，因为头先阿老温讲啦，大阔啲啦，同埋佢有个叫做一个法例叫做阳光照耀权啦、 嗯， 即系每座大厦佢都有 多少有阳光照入嚟， 有阳光照嘅，应该即系佢唔可以遮得佢紧要嘅咁样。咁所以咧，向南咧就最好嘅。 嗯， 一定系最好噶啦，因为夏天吹南风，冬天吹北风，呢、嗯這个台湾同香港一样啊，因为大家都系位于南中国啊嘛，呢、這个全国嘅地理都系咁啦，咁所以咧， 同埋台湾系比较明显嘅，南风同北风嗰啲嘢 系咯，同埋好大风嘅， 系啊，好大风真系， 咁你知台风都食到影都知啦， 因为佢唔似香港嗰啲有啲咩噶嘛，风力墙挡晒噶嘛，可能改变啲风向， 屏风楼啊咁样，好似打风冇乜嘢咁嘅。 吓，咁啊，台湾就唔系嘅，你向正南咧，咁啊，成个夏天咧吹到砰砰声， 系啊，都好凉爽嘅。 系， 咁到调翻转啦，向北咧就一样吹到砰砰声，不过冬天吹到砰砰声， 嗰啲劲啊，嗰啲好似台风咁感觉。 有阵时真系好似台风， 窗户都砰砰砰砰。 所以如果你拣啲比较山高啲嘅咧。啲风真系食得好劲，同埋台湾系吹东北季候风噶，一冬天东北季候风，而台湾系北边系海嚟嘅， 嗯， 所以东北季候风一吹来咧就湿嘅， 哦系， 所以就带埋啲雨嚟嘅， 咁北部就严重啲咯。 香港系吹北风多噶嘛，咁、 嗯、 北边就干燥嘅，咁、 嗯， 所以香港吹北风嘅时候咧就干旱嘅， 咁湿 就会大家咩爆惨啊叫做，咁啊台湾就。吹湿嘅嗰啲冬气， 我最记得啦，好似台北嗰阵时，譬如冬天咧，系洗衫晾唔干嘅成个礼拜， 成日落雨啊， 嗰个先惨啊，真系日日又话落雨，跟住又湿咁样嘅， 所以坐向都好紧要啊。咁啊，向东向西又点咧？向东啊，向太阳升出嚟啦，咁你要遮啲电器啊，或者落窗帘咁遮住嘅，如果咪真会晒坏， 都强。 但向东话好啲， 系 向西咧 就大镬， 就热到屎嘅， 晒到鱼干噶啦。 不过咁。晾衫好嘅， 哦， 晾衫嘅地方向西又好嘅， 即日干啊， 即时干啊，真系你晒到硬啊嘛， 系，咁所以坐向真系好重要啊， 台湾就相当重要，所以向南亦都系特别贵啲嘅， 系，冇错， 系啊， 咁高楼层都贵啲啦，其实台湾嚟讲， 高楼层贵啲啦， 贵啲嘅，相对嚟讲系贵啲嘅， 你睇嘅嘢都远啲啊嘛， 系， 同埋都基本上好多大厦都可以望到好远嘅景嘅， 嗯， 啊，因为呢度。台湾始终都唔系密集啊，同埋好多啲公寓啊，仲有大量公寓喺度，咁、 啊、 你都可以望到好远下噶啦，即、嗯、系、就是、台中啦，又是、 嗯 啊、台南啊嗰啲就第日有机会再讲啲啦。咁台北其实都好多大厦都望到好远嘅，台北其实好多楼都仲好矮噶嘛。 你住翻远少少嘅都 OK 嘅，有啲咩新店啊或者嗰啲其他地方都睇得几远嘅，都 OK 嘅。嗯 系啦，咁啊，所以坐向好紧要啦。 咁屋内状况仲有咩要注意呢？ 屋内状况其实大致上都同香港人差唔多啦。 啊，不过咁我补充一下先，譬如越高楼层咧，咁其实佢水压好似越低嘅，系嘛？即系变咗你好似用水，佢啲水压就比较弱啲嘅感觉。 哦，呢样嘢其实香港都一样噶啦， 香港一样， 因为但系好多人唔知嘅噃。 哦， 因为佢系。喺个地下水 泵上， 即系水管啦，当然唔系地下水啊，地下水管泵到上去最高天台个水箱啊嘛，然后个水箱流啲落嚟，所以咧顶楼嗰层咧嘅水力一定好弱嘅，佢落咗嚟嘅水有限。我以前做物业管理嗰阵喺香港都处过几单噶啦，嗰啲住天台嗰啲成日投诉话点解水咁慢啊， 铁顶楼啊，不嬲都慢噶啦。 加上如果楼下用紧水，即系大量用水嘅时候，就楼上冇乜水嘅真系。 咁啊，你要加做加，你要加个加压泵噶嘛？你住顶楼，呢啲一定要知噶啦。咁即系其实香港都好多人知嘅。 所以即系如果系租屋之前，如果系想住啲高楼层，就真系要开下啲水， 要开水睇下啦， 冲下厕所顺唔顺，抌啲厕纸落去试下冲。 系啊，冲水都好紧要啊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呢、這个 冲水系啊，要买即系睇佢去得去唔去。同埋睇下佢马，又冲完之后睇下马桶有冇漏水啊嗰啲咧。 哦，系系系， 有嘅业主搞啲，甚至乎唔租呢间啦。 系。 咁另外有啲业主就可能啲屋仲包埋咩家私电器啊，咁嗰啲要写清楚有啲咩、 哦。电器要注意喎、啊，呢、這个我最近个 case 就 系 咁样。系 点咧？ 咁啊，分享下俾大家啦。咁我租 office 嗰度嚟嘅，咁就咁佢包埋啲冷气啊各样啦。咁突然间即系有一日电器即系冷气坏咗。咁我就同个房东倾，诶、哎，冷气坏咗喎，点样点样？咁佢话啊，冷气你我俾你用你啲保养，你自己搞掂噶，整可能都你要自己搞。我话吓唔系啊，马部冷气唔系我噶，系你噶，咁我哋整好咗俾你噶，咁咪变咗拗数啦。即系佢又怪你平时唔保养，你应该定期要搵人嚟清下啲嘢嘅。咁、我冇清，咁又坏咗又怪我咁样。咁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啲朋友咧，如果系租屋嘅时候咧，因为可能台湾同香港我唔知道有咩分别啦，即系租呢啲嘢，我好少咁样嘅。咁啊撞啱呢部可能即系老爷机啦，呢部冷气机。咁就如果系我下次我租屋咧，我就会注明就系、是、佢包嘅冷气或者电器所有嘅保养，房东都要搞掂晒佢，即系一手包晒。佢包好过个电器系正常俾我用，咁咧就可以避免呢啲好多纷争。如果唔系佢赖你保养，你又唔保养，点样点样又怪你去整，就麻烦啲。 所以如果即系如果有包电器家私电器， 系啦系啦，譬如有电视或者点样，你话诶所有嘅电器你要列明清楚啦。第一，第二就系各样保养喺正常范围使用时候咧坏咗，房东系要负责嘅，咁就得噶啦。 不过就睇下你嘅心态如何啦，因为之前我哋都提，即系其实之前都提过噶啦，好多香港朋友过到嚟都系谂住一年货仔嘅啫，攞完身份证就撇噶啦，即系谂住做后路啦，咁嗰啲我唔讲啱定唔啱啦，我讲个事实啫嘛。咁、你呢啲咧租屋嗰阵，你就真系要注意翻呢啲，即系你一定系租啲有家私电器嗰啲噶啦，方便啊嘛。但系如果你系谂住喺台湾长住咧，就算你买啲电器嗰啲咧，其实都冇乜所谓。因为你啲屋大嘛，就算你搬屋，你呢啲都用得翻， 用得到， 唔似你以前香港咁度啱晒啦，真系订做嗰啲柜翻嚟 搬唔走、啊， 搬可能冇用噶咯，新屋未必放得落，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。啊，讲下啲家私电器啊，好多朋友咧，好中意将啲香港嘅嘢全部搬晒过嚟嘅。 啊，香使唔使啊？ 家私电器系啊，咁、其实我系一直都建议咧，家私都算啦，唔 睇边啲家私啊？如果真系好。罕见嘅嗰啲木材嘅，嗰啲千年咩树木嘅家私，当然 都保留啦。即系或者你中意有感情，电器就真系建议唔好啦。 电器唔啱用嘅喎，其实 香港电器用所谓220瓦噶嘛，台湾嘅电系110，你啲电器根本嚟到台湾用唔到嘅。即系除非佢两用嘅咩100至240啦， 嗰啲系得 咁样，咁当然冇问题啦。但系如果系220咧，就建议唔好拎嚟，因为 有降压又咩咧， 你要加 几麻烦嘅。 台湾叫变压器，香叫火牛，加火牛先去用。 唔好啊，好贵啊！嗰啲净系变压器。 如果真正系合规格嘅火牛，系好贵一个。 好贵，好贵。 咁如果你全屋电器攞晒咧，咁你要买十几廿个呢个火牛，电费又增加，又增加危险性。你多咗个火牛啊嘛，无端端。 你搬又烦咧。 啊，搬又使一笔。咁不如你嚟台湾买嗰啲电器仲抵。 其实而家啲电器好平啫，唔需要。 仲可以买国产货，台湾制造嘅。 O K 嘅，你嗰啲香港啲电器，你可以平卖俾人，其实都攞翻多少啦。虽然唔系好值钱，咁你攞翻多少，唔使搬喺度，咪再买过。 买新好过啦。 有时就你香港可能用紧40几寸嘅电视，你觉得好大好正，搬到嚟可能觉得好冇用嘅。 唔够用。 我屋企而家用咗60寸嘅电视，我都觉得好细。 系啊系啊。 所以你攞个，所以系咪好用嘅？反而仲麻烦，你仲要加火牛。你冇谂住一个火牛用几个电器啊？分钟火烛啊！ 唔得嘅，佢有火数嘅，佢有限。 同埋咧，台湾仲有就系电压有时唔好稳定， 有 阵时会停一停， 哦， 会停一停电，闪一闪噶嘛啲灯，咁其实好容易烧嘅呢啲火牛。 呢、个可能即系大楼嘅佢转变电嘅情况，可能都有影响。 所以呢啲都要注意咯。你如果用立乱用个火牛咧，其实真系好容易火烛，就真系大祸啦。你真系唔好，除非你啲电器真系好有感情。冇办法唔拎佢。我 当时喺香港过嚟咧，我就攞两件香港电器过嚟嘅啫，因为两件咧，一件系有感情，一件就台湾买唔到嘅，当年 嗯， 一个就 PS2， 当年嚟， 哦， 咁玩开冇理由买嗰部噶、嗯，另外仲有就系 DVD 录影机，当时台湾冇乜嘅，唔兴嘅，唔知点解。咁、嗯、当然而家呢两部嘢都变咗废物啦。咁、嗯、但系我呢两部细细部拎过嚟冇所谓啊嘛。 系嘅， 你攞成批电器嚟真系好麻烦。 嗯， 系咯。咁啊， 仲有啲细节嘢未讲完喎。 仲有细节嘢啊？咁、啊、可能又要讲多集喎。咁啊， 我补个加时啦。 系咯，系咯。OK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